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搭建积木之 Python 模块化。这是基础板块的最后一节。那到目前为止，你已经掌握了 Python 这一门当代武功的基本招式和套路，走出了新手村，看到了更远的世界，有了和这个世界过过招的冲动。于是你可能开始尝试写一些不那么简单的系统性工程，或者代码量较大的应用程序。这时候简单的一个 PY 文件已经过于臃肿，无法承担一个重量级软件开发的重任。那今天这节课的主要目的就是化繁为简，将功能模块化、文件化，从而可以像搭建积木一样，将不同的功能组建在大型工程中搭建起来。说到最简单的模块化方式，你可以把函数、类、常量拆分到不同的文件，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文件夹，然后使用from 要 file import function name and class name 的方式调用，之后这些函数和类就可以在文件内直接使用了。我们来看这种方式的代码， getSum 函数定义在 utils.py， encoder 和 decoder 类则在 class utils.py。 我们在 main 函数直接调用 from import， 就可以将我们需要的东西 import 过来，非常简单。但是这就足够了吗？当然不。慢慢的你会发现，所有文件都堆在一个文件夹下也并不是办法。于是我们试着建一些子文件夹，而这一次我们的文件结构是下面这样的。很容易看出 main.py 调用子目录的模块时，只需要使用点代替斜杠来表示子目录， utils.utils 表示 utils 子文件夹下的 utils.py 模块就行。那我们想调用上层目录呢？注意sys.pass.append 表示将当前程序所在位置向上提了一级，之后就能调用 utils 的模块了。同时要注意一点， import 同一个模块只会被执行一次，这样就可以防止重复导入模块出现问题。当然良好的编程习惯应该杜绝代码多次导入的情况。在 Facebook 的编程规范中，除了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， import 必须位于程序的最前端。最后我想再提一下版本区别。你可能在许多教程中看到过这样的要求，我们还需要在模块所在的文件夹新建一个 init.py， 内容可以为空，也可以用来表述包对外暴露的模块接口。不过事实上这是 Python 2的规范，在 Python 3规范中 init.py 并不是必须的，很多教程里没提过这一点，或者没讲明白，那我希望你还是能注意到这个地方。整体而言，这就是最简单的模块调用方式了。在我初用 Python 时，这种方式已经足够我完成大学期间的项目了。毕竟很多学校项目的文件数也就是个个位数，每个文件代码也只有几百行，那这种组织方式能帮我顺利完成任务。但是我来到 Facebook 后，我发现一个项目组的 workspace 可能有上千个文件，有几十万到几百万行代码，这种调用方式已经完全不够用了。学会新的组织方式迫在眉睫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系统学习一下模块化的科学组织方式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的概念。在 Linux 系统中，每个文件都有一个绝对路径，以斜杠开头来表示从根目录到叶子节点的路径，比如文章中的例子，这种表示方法叫做绝对路径。另外对于任意两个文件，我们都有一条通路，可以从一个文件走到另一个文件，文章中我也举了两个例子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种表示方法叫做相对路径。通常一个 Python 文件在运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运行时位置，最开始时即为这个文件所在的文件夹，那当然这个运行路径以后可以被改变，运行 sys.pass.append 则可以改变当前 Python 解释器的位置。不过一般而言呢，我并不推荐固定一个确定路径，对大型工程来说是非常必要的。理清楚这些概念后，我们就很容易搞懂项目中如何设置模块的路径。首先你会发现相对位置是一种很不好的选择，因为代码可能会迁移，相对位置会使得重构既不雅观也容易出错，因此在大型工程中尽可能使用绝对位置是第一要义。对于一个独立的项目，所有的模块的追寻方式最好从项目的根目录开始追溯，这叫做相对的绝对路径。事实上在 Facebook 和谷歌 整个公司都只有一个代码仓库，全公司的代码都放在这个库里。我刚加入 Facebook 时对此感到很困惑，也很新奇，难免会有些担心，这样做似乎会增大项目管理的复杂度吧，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组代码隐私泄露的风险呢？后来随着工作的深入，我才发现了这种代码仓库独有的几个优点。第一个优点，简化依赖管理，整个公司的代码模块都可以被你写的任何程序所调用，而你写的库和模块也会被其他人调用，调用的方式都是从代码的根目录开始索引，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相对的绝对路径，这样极大的提高了代码的分享共用能力。你不需要重复造轮子，只需要在写之前去搜一下有没有已经实现好的包或者框架就可以了。第二个优点，版本统一，不存在使用了一个新模块却导致一系列函数崩溃的情况，并且所有的升级都需要通过单元测试才可以继续。第三个优点，代码追溯，你可以很容易追溯一个 API 是从哪里被调用的，它的历史版本是怎样迭代开发产生变化的。在做项目的时候，虽然你不可能把全世界的代码都放到一个文件夹下，但是类似模块化的思想还是要有的，那就是以项目的根目录作为最基本的目录，所有的模块调用都要通过根目录一层层向下索引的方式来 import。 明白了这一点后，这次我们使用 PyCharm 来创建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结构我放在了文章的代码中，你可以先看一下。这个例子和前面的例子长得很像，但请注意 utils matmul.py， 你会发现它 import matrix 的方式是 from proto.mat， 这种做法直接从项目根目录中导入，并依次向下导入模块 mat.py 中的 matrix， 而不是使用两个点导入上一级文件夹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对于接下来的所有项目，你都能直接使用 PyCharm 来构建，把不同模块放在不同子文件夹里，跨模块调用则是从顶层直接索引，一步到位，非常方便。我猜那这时你的好奇心来了，你尝试使用命令行进入 source 文件夹，直接输入 python main.py， 报错，找不到 proto， 你不甘心，退回到上一级目录，输入 python source main.py， 继续报错，找不到 proto。 PyCharm 是用了什么黑魔法呢？实际上 Python 解释器在遇到 import 的时候，它会在一个特定的列表中寻找模块，这个特定的列表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拿到。请注意它的第一项为空，其实 PyCharm 做了一件事，就是将第一项设置为项目根目录的绝对地址，这样每次你无论怎么运行 main.py import 函数，在执行的时候都会去项目根目录中找相应的包。你说你想修改下，使得普通的 Python 运行环境也能做到，这里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。第一种方法，大力出奇迹，我们可以强行修改这个位置，这样你的 import 接下来肯定就畅通无阻了，但这显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，把绝对路径写到代码里是我非常不推荐的方式。第二种方法是修改 Python Home， 这里我稍微提一下 Python 的虚拟运行环境，Python 可以通过 virtualenv 工具非常方便地创建一个全新的 Python 运行环境。那事实上我们提倡对于每一个项目来说，最好要有一个独立的运行环境来保持包和模块的纯净性。更深的内容超出了今天的范围，你可以自己查资料了解。回到第二种修改方法上，在一个虚拟运行环境里，你能找到一个文件叫 activate， 在这个文件的末尾填上下面的内容，这样每次你通过 activate 激活这个运行时环境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将项目的根目录添加到搜索路径中去。最后一部分，我们再来讲讲一个我们经常看到的写法，也就是 if name 等于等于 main， 这里 name 和 main 的前后都有两个下划线，你可以查看文章中的具体写法。为了方便称呼，那接下来我把这种写法简称为 if name。Python 是脚本语言，和 C++、Java 最大的不同在于 Python 不需要显示提供 main 函数入口。如果你有 C++、Java 等语言经验，应该对 main 大括号这样的结构很熟悉吧。不过既然 Python 可以直接写代码， if name 这样的写法除了能让 Python 代码更好看外，还有什么好处吗？我们来看一个项目结构。其实看到这个项目结构你就很清晰了吧。import 在导入文件的时候会自动把所有暴露在外面的代码 全都执行一遍。因此，如果你要把一个东西封装成模块，又想让它可以执行的话，你必须将要执行的代码放在 ifname 下面。为什么呢？其实 name 作为 Python 的模数内置参数，本质上是模块对象的一个属性。我们使用 import 语句时， name 就会被赋值为该模块的名字，自然就不等于 main 了。更深的原理我就不做过多介绍了，你只需要明白这个知识点即可。到此我来总结一下，今天这节课我为你讲述了如何使用 Python 来构建模块化和大型工程。这里需要强调几点。一，通过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，我们可以 import 模块。二，在大型工程中，模块化非常重要，模块的索引要通过绝对路径来做，而绝对路径从程序的根目录开始。三，记着巧用 ifname 这样的写法来避开 import 式执行。最后，我想为你留一道思考题，接下来的两行代码有什么区别呢？欢迎留言和分享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